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的确想回长安了，毕竟元英还在长安帮他看着玄都观建造，对方又缺少经验，总不能将他一个人扔在那里太久。一旦玄都观建好，隋朝就会有敕令下来，说不得皇帝也会亲自召见，届时他这个掌教也得出面才行。若是让口舌笨拙的元英去御前应对，沈乔无需想象也知道那是很不妥当的。沈乔思量妥当，便去找了玉生烟，准备与他辞行。谁知一连两日，玉生烟不是早出就是晚归，根本没能碰上面。直到第三天，沈乔才在门口将人堵住。 如今家师卧病在床，有失弟子夫妻劳，我得四处跑腿。您瞧，我还得帮师尊去给医观主送信呢。沈道长您若有事，不如直接去与师尊说，想来师尊定然无不应允的。 其实也无需找他，我只是想辞行而已，与你说是一样的。 沈道长，您与我师尊交情匪浅，师尊若是知道您私下告别，恐怕会迁怒于我。您若要走，不如亲与师尊说一声，也免得让我从中为难啊。 我就是不想去找你师尊，才会来找你的呀。 其实他内心深处实在有些不知如何面对燕无师，所以只能选择了这种逃避的法子。玉生烟正要说话，里头匆匆有人出来，对着他附耳说了几句。玉生烟脸色陡变，失声道： 怎会如此？早上不还好好的吗？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在下还有些事要办，请恕先失陪一阵。 说完这话，他扭头就与来人匆匆走了，浑然不给沈乔任何反应的机会。沈乔站在原地，越想越觉得方才的话应该与燕无师有关，越想越是提心吊胆，于是回转脚步，改朝燕无师的屋子走去。还没靠近屋子，就已经瞧见里面有人进进出出，有些捧着热水进去，有些捧着换洗的旧衣裳。沈乔眼尖，一眼就看到衣裳上还有斑斑血迹，他心跳漏了一拍，再顾不上其他，直接闯入屋里，绕过屏风就是寝室。床榻上躺着一个人，毫无疑问是燕无师。对方双目紧闭，面色冷白，乍看竟与当日从半步峰上下来别无二样。那一瞬间，沈乔心跳几乎停止，他快步上前，就要捏住对方的手腕细细诊脉。燕无师却在此时缓缓睁开眼。 你不是要走了吗？怎么还在？我没事，你要走便走吧。 燕无师语调冷淡，没有半点先前的笑意，就连看向沈乔的眼神也是如同一潭冷泉，深不见底。沈乔一怔，辞别的话到了喉咙，却半句也吐不出。燕无师从前想要做什么事，达到什么目的，那真可谓是不择手段。沈乔与他相交至今，也算对此人了解甚深，此时见他竟一反那日言笑晏晏的态度，变得异常冷淡，心头没有半分解脱欢喜，却反是说不出的别扭。原本以为燕无师已经没什么大碍，谁知道方才这一出又将沈乔的心提了起来。 救人救到底，我既然将你从半步峰上背下来，总要等你完全康复了才走。燕宗主，可否让我看一下你的脉象？ 多谢沈掌教，你几番不遗余力救本座，本座铭记于心。不过幻月宗自有良医，不敢再劳烦沈掌教出手。 沈道长， 方才我看见衣服上有血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 是我削果子不小心削到手了，你看。 玉生烟举起自己的手示意，手掌处果然裂开一个口子，血已经止住了，上面还撒了药粉，血痂跟白色药粉混在一起，显得有些狰狞。不过再狰狞的伤口沈乔也见过，这简直不足为道。 玉生烟天资聪颖，在武道上颇有奇师之风，所欠缺的仅仅是经验和阅历。但像萧果子滑道手这种低级错误，别说玉生烟，哪怕稍有武功的人都不会犯。但沈乔此时有些心乱，竟也没有察觉到这种浅显荒谬的问题。他回头看了燕无师一眼，后者仍旧闭着眼，好像已经睡着了。以沈乔的为人，肯定做不出上前把人摇醒这种事。他心里忽然生出一股委屈， 明明是你来招惹我的，怎么事到临头反倒翻脸不认了？ 沈乔自然不会想得这般直白，但约摸也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玉生烟横在两人中间，越发感觉那股诡谲的气氛，未免自己继续尴尬下去，他忙开口打破僵局。 沈道长，正好我也想回长安见师兄，不如我们一道回去。 你好生照料你师尊吧，我先行一步。 沈乔没有再看燕无师，但语调也很轻，显然是照顾到病人在休息的缘故。看着沈乔离去的背影，玉生烟摸摸鼻子。 师尊，会不会过火了？沈道长好像生气了。 不下猛药，安得良效？我这样冷待他，自然有我的用意。你对他不能有丝毫不敬。 弟子不敢。 玉生烟哪里敢呢？不说沈乔与自家师父关系匪浅，单说沈乔的武功名列天下十大，又是一派掌门，无论哪一点都是玉生烟需要仰望的存在。 那沈道长若是真的走了，师尊您别是玩过头了，沈道长外软内硬，外柔内刚，一旦真把人气跑了，说不定就哄不回来了。 其实他心底早有此意，只是拉不下面子，却不过自己的道心罢了。 是吗？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？ 你看人的眼光还要跟边延梅多学几年。 玉生烟被一眼看破心思，暗暗吐舌，自然不敢再说什么了。沈乔果然说走就走。次日一大早，玉生烟还没来得及送别，就已经收到下人来报说沈道长离开了。不过沈乔临走之前还不忘留下几份药方和丹药，用来给燕无师调养身体。他生性仁厚，但仁厚并不等同于傻。燕无师忽然装病，沈乔就算把不到脉，回去之后也猜了个七七八八，心中不免有气。于是原本打算过两天再走的想法，直接变为隔日一大早就走。一开始沈乔的确是往长安的方向去的，不过行至凤州的时候，他居然遇见了前来找他的元婴。沈乔重新执掌玄都山之后，就派了两名长老前去协助元婴。元婴虽然不善公事，但每日也战战兢兢前去现场查看。直到顾恒波也去了长安找沈乔，元婴发现顾恒波在督造公事上远比自己能耐细致。正好燕无师与葫芦姑一战的消息传遍天下，元婴担心葫芦姑赢，更担心葫芦姑赢了之后找沈乔麻烦，便将玄都观一事托付给顾恒波，自己则离开长安前来找沈乔。齐凤阁这五个弟子之中，除了元婴不通术务，一心一意练功看书，从前半步不离玄都山之外，其他四人其实都各有长处。哪怕是谭元春和玉矮，在沈乔当初刚刚从齐凤阁手中接过掌教时，他们也是在左右帮了不少忙的。谭元春擅长调教弟子，玉矮则擅长琐碎的日常公务。而顾恒波虽是女子，沈乔却没有歧视之嫌，教导她与教导元婴一视同仁。顾恒波的性子虽冷一些，做事却雷厉风行，章法明快利落。有他帮忙督造玄都观，安排京城事宜，沈乔自然比对元婴还要放心。师兄弟二人相遇之后，元婴知道沈乔没事，也就放下心。沈乔知道有顾恒波在长安帮忙，也不急着前往。他让元婴先回去，自己则改到元州，打算去陈朝看一看。对于陈朝，沈乔只来过一次， 当时宇文庆作为周朝使者南下，燕无师受周主宇文邕之托同行，沈乔也在其列，但那时候他武功还未恢复，甚至连眼睛都没好，为了不麻烦别人，他连驿馆都只出过一次。陈朝偌大疆土，他却只了解到芝林片爪，心中甚是遗憾。如今有了机会，自然要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看一看。其实天下虽南有陈，北有隋，但撇开突厥，还另有一个定都江陵的小国梁国，以及占据陈朝西南的蒲部等等。自从晋朝南迁以来，天下百姓受尽战乱流离之苦，无一不再期盼能有一位明主荡平南北，定鼎中原，能够令他们过上相较安定的日子。但他们盼了几百年，盼来了五胡乱华，盼来了南方改朝换代，由宋朝再到如今的陈朝，又盼来北方以隋代周，可终究没有盼到统一的一天。谁也不知道这位明主到底什么时候降临，也不知道陈朝与隋朝之中到底谁更有可能一统山河，又或者最后会不会被突厥人占了便宜。乱世之中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，天下谁属这个命题，当时没有一个有识之士能够用性命来担保答案，哪怕燕无师也不能。因为之前他所看好的宇文邕，正因为子孙不孝，一朝不慎江山易帜。现在北朝的杨坚固然表现出英主之姿，但南方士族却对他多有鄙夷，认为这个人之前在鲜卑人底下做臣子，连姓氏都是鲜卑姓氏，如今篡位当了皇帝，就立马给自己关上汉姓，还攀扯根源，将自己祖宗与中原世家联系在一块，可谓无耻之尤。这样的人如何能够统一天下？儒门自诩正统，南朝又有临川学宫这样的儒学门派，自然也奉陈主为正统，认为陈主才是能够定鼎天下的明君。从目前来看，陈主守成有方，政治相对清明，倒也的确有升平之象。沈乔支持杨坚，不全因为他听信燕无师之言，而是他的确看见了杨坚的精明强干之处。当一国之君，不仅要精明，还要有容人之量，这些优点杨坚都是有的，但光凭这些还不足够，所以他打算顺道去陈朝走走，散心的同时也可以亲身体会陈朝的风土人情，这比道听途说强百倍。前往建康的路上，沈乔还碰见了一户人家，是从江州准备前往建康投亲的。这户姓李的人家家境富庶，一路雇了镖行的人护送。路遇沈乔，得知他也同样前往建康，就邀请他一道同行。江州目前是隋朝领地，从江州到建康等于跨越南北两朝，虽说朝廷不进民间交往，但现在南北分立，不少贼寇趁机在两国疏于管辖的地带作乱，平民百姓上路容易被劫掠，往往都是大队人马结伴而行。李家娘子死了丈夫，要带着女儿去建康投奔娘家，一路虽有家丁随从，又雇了镖行伙计，仍感觉不大安全。而沈乔生就一副令人亲近的容貌，又身负长剑，可见身手必然不差。这年头长途投亲，多个人就多一份助力。沈乔见对方孤儿寡母，又的确同路，便答应下来，一路骑马与镖行的镖师同行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